好的，你要的打气歌已经送到你的耳边了，接下来呢就是你自我的调整了。在这个每个人的状态里哈，都会有很丧然后全面否定自己的时刻，能够让自己突然间从谷底拉上来，可能要有你自己的办法。那些鸡汤里教的，如果说对你而言有用的话呢，那你就好好的去实施。其实有一句最最扎心的话，就是人只有这一辈子，而你也只有这一次年轻。有些事情真的，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冲一冲，不拼一拼，等到年龄大了，你真的会后悔，而且也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个能量了。所以呢，当珍惜的时候，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状态。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老师朋友点播的，他叫做贝亚克利鱼，他说今天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真的超级感动，没有想到自己就上了4节课，孩子们能想到自己真的是太幸福了，很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唯一。那在教师节要送点特别版本的，这是在演唱会现场王力宏演唱的《唯一》。这位老师呢，他也想透过电波大声地说，爱我的孩子们，祝天下的教师们都教师节快乐。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因为多年以后我们都会记得老师。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个作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找一样我认为重要的东西，理想也好，爱情也好，我需要这样的东西来提醒我，我不是靠活着的惯性活着的。是啊，你要给自己树立一个生活中真正的你所热爱、重要，并且为之能够心甘情愿的事情，这应该是唯一的，同时也能够让你意识到这一切的付出都是那么的心甘情愿和值得。我想老师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这首歌的唯一啊，真的听出了那种师生之情，不再像最初给我感觉到这种爱情感的唯一了。当你把你所热爱的事情当成唯一的时候，你整个身体都会充满着不一样的力量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九月十号要送出生日祝福，这位朋友呢就是过生日的 Y Jennifer， 他说听节目五年了，今天是我过29岁的生日，这个生日没有蛋糕，没有礼物，但是我很开心有广播节目的陪伴，我要点播一首苏醒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祝自己生日快乐，也祝那些刚认识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们，我们要永远的快乐。 这一天你总会记得，这一刻你会来陪我，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缘分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这一天你总会记得，这一刻你会来陪我， 这一刻你会来陪我， 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着一首情歌，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夜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着一首情歌，生日快乐，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正在播出的《如懿传》剧组日前举行见面会，这也是电视剧杀青后全体演员首次欢聚一堂。周迅和霍建华这位剧中夫妻一同现身，重新找回电视剧拍摄期间的点滴记忆。见面会上，周迅表示目前剧集播出不到一半，后续的剧情发展会更精彩。对于自己在剧中的造型，周迅认为眉形更能代表如懿性格的成长和变化。霍建华也谈到自己当初选择接演《如懿传》时十分忐忑，刚开始拍摄压力很大，背诵半文言的台词很痛苦，为了能够随时背台词，他把剧本藏在戏服的靴子里，这样万一忘词了就可以随时拿出来看一看。随着拍摄进入中后期，霍建华真正融入了角色，很多台词都是自然流露的。见面会最后，中国邮政宣布设立我国首个影视剧主题邮局《如懿传》邮局，由周迅担任《如懿传》邮局的局长。随后，周迅与中国邮政负责人一起为此揭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九月十号周一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要相信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此时此刻还有将来，才是你更应该着笔墨着心思的。下面这首歌来自黑碧田馥甄，还是要幸福。发来私信给我的小肖朋友，这是你想对自己说的，同时也希望你做到。 我决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一个人若不够狠，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你先问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 纯粹的孤独，最孤独的孤独。 很明显，有些事情是需要 ending， 到底能不能 happy ending 呢？其实还要看你的自我调整了。没有一次分手是真的能够彼此都双方开心地说再见的，终究有一方是很不舍，必须要调整回到自己的生活里，还是要过好自己的日子，还是要幸福的。仅以此歌呢送给刚刚点播的朋友，希望你在全新的九月天里能够给自己一些努力的踏步的往前走，往前突破的可能。来看一下上高中的时候听，如今已经是大三的一位老听友了。冬瓜好帅，你好，谢谢你还记得这里，谢谢这里还有爱的更久点。你说最近遇到了很多困难的事情，压力很大，心情也很低落，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低谷期吧。肯定的，在从过去的有事没事都可以问家里，后来要到自己一件一件的做决定，要面向这个社会，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低谷。但是你还年轻，年轻就是有本事，有可能跌倒之后再爬起来。你要点播的那首歌没在直播间，但是我想林俊杰的下面这首歌一定对你此刻的低谷期有帮助。他说裂缝中的阳光，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段深深的和自己对话并走出低谷的时期。加油冬瓜。 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等到黑夜翻脸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对峙只是潮起潮落，跌到最后你才发觉心里头的野兽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心脏没有那么脆弱，总还会有执着，人生不会只有收获，总难免 心的白昼，等到海啸对峙之后只是潮汐 insid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 9月21日起，节能电器爆款低至7折，家中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 晚上9:45， 没有你的日子。 只做你的太阳无酒，他说我现在想一个人了， 分手， 所以我要点播这首想你的夜。 我看着 那就把这首歌作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 所有承诺， 愿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你们所想念的人，他们也在想你，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就会见面了。南宗你又见， 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